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 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现在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的广播频率是 FM107.3 AM1026。 在北京您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听两个听字哈，听听 FM， 找到我们北京城市广播的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每天晚上都会播出，和大家主要会交流各位听友遇到的情感问题，生活中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讨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您和我们节目来讨论的方式、互动的方式可以发微信给我，大家可以关注今夜思雨时的公众号和今夜思雨时同名的公众号，可以在您的手机微信中搜索添加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发给我问题，那我们会在节目中来讨论。还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可以给我留言留私信，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中来探讨相关的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的主任张平老师。张平老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张平老师，有朋友问我们一个这样的问题，说再婚的家庭哈，这个人际关系啊，和那个原来原配家庭当中的人际关系啊，好像要微妙很多哈。就想问我们，他遇到的这个再婚家庭当中的人际关系，这是一位女性。她说呢，我和我丈夫啊，我们两个人是3年前再婚的，当时呢，他的孩子是儿子，9岁，我的孩子呢是一个女儿，当时是11岁，那么现在呢已经过去3年的时间了。其实在两个人再婚的时候啊，我自己也就是对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孩子和我们的关系有很多的顾虑，可是呢因为很爱他，很想和他在一起，也是觉得自己离婚以后遇到了一个这样的可以嫁的人是挺不容易的事情，当时就想自己很多的困难是可以去克服的，可是进入了再婚家庭之后才发现有那么多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比如说我的女儿如果在家庭中犯了什么错，那么她是很少去说的，她都是比较客气的，同样他的儿子如果在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错，我也很少去批评，好像我们都有这个默契，也会有这样一个顾虑，可是呢其实孩子总会犯各种各样的错， 对， 作为我们两个人在家中是家长，我们两个人的这种微妙的态度，孩子们就有察觉了，孩子们也会钻空子，那么比如说这个他的孩子在我面前如果犯了什么错， 有的时候甚至是故意的，因为他也知道我不会说什么。那我的女儿呢，也学会自己没有零花钱的时候找他去要，他一定会给。我们似乎都希望是自己的一个好形象，是对方的好的继父和继母，孩子也利用了我们这一点。一个家有的时候挺不像家的，还有就是两个孩子之间也是这样。我会有所顾忌，我会对我女儿说要对弟弟更好一些。但是两个孩子现在都进入青春期了，有的时候我心里边多多少少也会有那么一些担心的。毕竟两个孩子没有什么血缘的关系，在家里，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看上去目前来说还都是比较正常的。但是我也会有的时候担心两个大人不在家的时候，放假两个孩子单独在家的时候，我会有所担心。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父母，他的前面的妻子呢，是去国外之后和他离婚的。他的前妻和他父母之间的关系一直还都挺好的，到现在他前妻在年节假日的时候还给他父母会寄来卡片，甚至还给他父母买来什么花旗参之类的，从国外寄回来。而且呢，他的前妻也经常打电话回来询问孩子的情况。在这一点上，他父母常常提起孩子的妈妈。我有的时候和他一起回到他父母那儿，那我会发现公公婆婆有意无意的就会提起孩子的妈妈的很多事情来。这也让我有一点不太舒服。因为感觉到孩子的那个妈妈虽然在国外，可是在家里边，特别在公公婆婆心目中还是有很重要的位置。上一次我也给公公婆婆买了礼物。但是婆婆马上就说欣欣的妈妈寄来的什么什么还在，就是指她的前妻。我能感觉出来两位老人把她妈妈看的位置很重的。所有的这些呢，都让我觉得在一个再婚家庭当中有很多小小的雷区，会让我觉得不大舒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相处，我越来越很少说话。也越来越和她很少交流，因为之前跟她说到过这些。但是他好像也无能为力。我觉得他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些事情，所以我也慢慢不跟他说了。自己觉得对这个再婚家庭郁闷。没有到感情不好的地步，但是这个再婚的家庭也没有让我特别幸福和快乐。 这个就是遇到的问题哈，应该是很多的那个再婚家庭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呢，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融合在一起，而是我们就是你们家是你们家，我们家是我们家，然后我们只是说住在一个屋檐下而已，它没有一个融合的或者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的建议呢，就是比如说真正的找一个机会啊，创造一个氛围，比如说，首先是你和丈夫，你们两个坐下来好好聊一聊，然后呢，就是比如说把这些你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然后包括你的担心全部都聊一聊，就是比如说我想让这个家庭更好哈，然后我想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再找这个孩子们聊一聊，就很明确的告诉孩子们，我就是你的妈妈，你就是他的爸爸。就是我们没有这个什么后妈后爸这样的说法，就如果说你们犯了错误，那我们就一视同仁。就是我们就是这个一碗水要端平，就是一视同仁，谁犯错误我们就说谁啊，谁都可以，就是比如爸爸也可以说，妈妈也可以说。不要觉得这个女儿爸爸就不能说，儿子妈妈就不能说，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改变我们以前的做法哈，我们现在要真正的，我们要在这个，就是我们要成为一家人。现在这种感觉就是很分裂，就是很，他没有太整合，就是一个很分裂，就是两个家庭生活在一起， 对， 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要好好聊一聊哈。这个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很爱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丈夫也很爱你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达成一致的。现在之所以两个人说话越来越少，其实两个人都在回避，就是害怕说多了可能会引起什么麻烦，所以说那就宁可不说，就凑合着过啊，就是这种。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把你的感受，把你的想法说一说， 还是有好处的。而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是这样的哈，就是青春期的孩子，身体发育，心理发育，这个呢都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事实，所以说我们不是去害怕什么东西，而是我们要给他们提供正常的这种教育的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性教育的这种这种课程哈，可以去了解了解，可以去学一学，还有呢就是说我觉得女孩子的家长呢肯定害怕自己的女孩子受伤害，你可以告诉女孩子就怎么来保护自己， 对， 你可以说不，然后可以怎么来保护自己。我觉得呢还有就是不仅仅是在一个家庭里边你会有这样的担心，其实比如在上学了以后哈，不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对于孩子们来讲可能家长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哎，我的孩子今天有没有好好上学啊，他有没有跟其他的孩子出去玩啊，然后如果说这个有什么其他的行为了怎么办呀， 对，有没有发生一些可能会伤害到他的事情啊， 对啊，是啊， 这些家长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时时刻刻都会想到， 都会想到，都会有，而且你这种担心就总是在的， 对， 所以说与其这样的担心不如你教会孩子怎么去保护自己，就是你要教给他怎么保护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这个不仅仅是涉及在这个一个家庭里边哈，其实还有就是在这个学校啊，学校的生活呀，学校之外的生活呀，其实可能我们家长都是要考虑的。 所以这一点也就是家庭的性教育应该做到位，无论对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都是一样的。 听上去两个孩子都进入青春期了，对吧？一个差不多14岁了，一个差不多也12、13岁了哈。 是的。 所以这一点都是要做到位。我觉得这个虽然她说她和她丈夫之间过去交流过，好像丈夫也没有无能为力，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的事情，但是丈夫这个人还是一个关键的人物， 对，就是还是挺重要的，对吧？ 而且我是刚才读的时候吧，我就看到听到，那么最初她是因为爱这个男人那么才结婚的， 对对对， 才进入了这样一个再婚家庭，也就是说她和丈夫的情感基础应该是很好的， 还不错的， 但是再婚家庭就是这样，可能和原配的家庭就是会有一些不同，这是事实摆在那儿，现在就是怎么去解决这些事实，然后让自己内心更觉得这个家庭是自己的家庭，现在是把这个家真的过得不像自己的家了，所以自己有点不开心了，而且还比较在意公公婆婆的态度。 对，还有就是关于前妻的这个问题哈，是这样的，就是记不记东西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是前妻他愿意记他就记，他不愿意记他就不记，不是说啊我不愿意了就他就不记了哈，就是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情，你知道哈，这么多年这个前妻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而且他确实是有孩子在这边，他要打听一些情况，既然你爱这个丈夫哈，既然你们现在是一个家庭啊，而且你也知道，就是这些事情都是要有心理准备的，就是既然你也知道啊，他的妈妈人家也在哈，而且人家可能现在生活的条件可能会更好，在物质上可能提供的就会更好，这些东西我觉得，你就慢慢的去接纳，事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不接纳它也是事实啊，它也摆在你的面前，而且我们可能确实无能为力改变什么，那你就接纳好了。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下，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依然要把自己的生活活得丰富多彩，活得兴高采烈，我觉得这才是你的能力，这才是你的本事。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下一位是一位女孩子，她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大概在几个月之前吧，自己有一个小毛病住院了，在医院当中呢住了2个晚上，那么当时呢在同病房的时候啊，有一个姐姐她也住在同病房，后来一聊天呢才知道她和我几乎是老乡，两家离得很近，她丈夫呢当时也过来陪她，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很好，而且我们三个人呢一聊天啊都很聊得来，那么就把她认作了 哥哥和嫂子， 嗯， 觉得他们两个人都特别的好，就是这样叫了， 嗯， 而且呢也觉得很亲。后来出院之后经常到他们家里去，因为这个哥哥嫂子呢做饭也做得很好吃，他们俩呢也叫我去，他们俩都是很热心很善良的人， 嗯， 所以呢我也就常去，跟他们很亲近，好像觉得这个城市中一下子多了一个自己的亲戚一样。就这样，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有一次去呢，因为那个哥哥给我夹菜的一个举动，好像那个嫂子就不高兴了。 嗯嗯， 而且在那之前啊，我可能看得出来他们之间对我的那个态度已经有了一些不太一样的状态，特别是那个嫂子，他大概是觉得那个哥哥对我可能比较好吧。 嗯， 我心里特难过，我不想失去他们两个人，又觉得他们两个人好像因为我闹不愉快了。其实我什么想法都没有，而且我觉得他们应该也知道我什么想法也没有，我只是觉得在这个城市中有了他们两个人挺亲近的，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难过，是因为这个一段关系的就是这种丧失哈，比如说他现在可能就能预见到，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很可能比如说未来交往就没有那么紧密，或者是连结没有那么多，就是对一段关系的这种失去啊，就是不管是什么关系，只要是一段曾经的一段比较亲密的关系，它的疏离啊、失去、丧失都会让我们感觉到很不舒服。但是我是觉得呢，就是一定要有边界。就是不管是就是可能哈，就是你跟他们没有什么亲戚的关系，或者没有什么血缘的关系但是呢就是你们走的这个比如说比较近啊，这个确实是涉及到一个边界的问题。 嗯， 就是你是不是侵入到了别人的生活里面，虽然你自己不感觉，但是对方感觉到了，这个可能也让人家不太舒服。就是如果说因为你的原因让别人不太舒服，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呢？就是你或者就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就是或者就是澄清一下，我确实没有这种想法。 嗯，还有 以后的交往可能会稍微少一点。 对对，就是尽管你心里有再不舍，但是你已经造成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了。 对对，让人家感觉不舒服了，或者是关系有一点破坏，有点破坏关系了，所以说可能就是要稍微的这个疏远一点哈。 啊，对， 或者以后你可以那样，就是只跟这个嫂子啊，因为听上去他好像是跟这个嫂子是老乡对吧？不是跟这个哥哥是老乡哈，就是跟这嫂子。 这个咱们还真不知道呢，人家两口子是不是也都是 老 乡？ 对， 老 乡。然后我觉得你可以跟嫂子多联系联系哈，就不要去家里了哈，偶尔出来约个饭啊，是吧？玩一玩，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但是就不要去人家家里。 对，就是不让人家不舒服。 对，一定要有边界感。 嗯，好，谢谢张平。下一位问问题的，这是一个25岁的女孩子。 嗯， 她说我妈妈，51岁了。我妈妈呢，在这10年都是我算是单亲家庭吧。 嗯嗯。 我父亲呢已经是不在了。 嗯。 那么我妈妈呢一直属于那种比较乐观的一个女人吧。 嗯嗯， 一个人带我也生活得挺好的，我们家也是从伤痛中走了出来，因为父亲当时生病和离世，妈妈当时有一段时间是很难过的，但是整体她还算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比较乐观的人。她也有一些朋友，平时呢业余时间也经常出去玩。 嗯， 那么特别在我这个读了大学工作之后，他自己可能也觉得轻松了。 嗯， 我也问过他要不要再找一个人去结婚，他说他不想结婚，他觉得守着我挺好的。 嗯， 但是呢这两年呢就发现他有一个行为也是被我慢慢的发现的，因为我不常在家，偶尔会回家去。 嗯， 发现了一些事情，就是发现她不断的在换男朋友。 嗯， 后来才知道她原来是在手机上通过摇一摇这样的方式， 嗯， 和约会软件的方式， 嗯， 去约了一些男朋友。 嗯， 她并不想发展长久的关系， 嗯， 而是和这些人呢可能都是很短的关系。 嗯， 这令我对我妈妈另眼相看。 嗯， 我不是一个保守的人。 嗯， 但是我会担心到她的安全。 嗯， 我也会担心在这样的一个 感情关系中，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中，感情能不能得到满足呢？ 嗯， 我是应该相信我妈妈的判断能力呢，还是我应该对她有一些规劝呢？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就是母女之间去谈论这些事情，确实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嗯， 但是呢，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担心谈一谈，就是这个并不是说阻止妈妈的行为，我觉得妈妈也没有什么错哈，因为听上去，爸爸不在了，然后呢，你又不经常回来，这样的话，其实妈妈很，就是。很孤独的，他需要找一些人来，比如说跟他聊聊天哈，或者是就是跟他就是相处一段时间。我觉得如果一个人长期在一个很就是没有人的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其实会很憋闷的，就是他会很憋气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可以这样哈，就是第一呢，你跟妈妈聊一聊，就是对他的担心哈，比如说有一些是不是熟悉？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样？然后呢？而且呢？我觉得你可以给他一点建议，比如说可以跟他觉得不错的人，就是时间长一些，保持一定的关系哈，就是时间久一点点哈。也许是妈妈没有遇到合适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你还可以给妈妈找一点其他的乐趣哈，比如说去跳跳那个广场舞。如果他没有工作的话，是不是可以上老年大学？就是把这个，就是把网络的这些事情哈，让他落到地面。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那种就是约会呀、等等，它是在网络上发生的。但是呢，有很多都是见光死，就是网络上哎聊得特别好，特别开心，但是只要是一到地面哈，见光死，就是一看就不行了。我觉得可以就让他直接在地面上不是说网络上不好，而是说他地面上有很多很多的接触，不用一开始就发展成，比如说我来家里啊，或者什么，会有让你会有很多这样的安全方面的一些担心，就是很多的这种我的这种交往啊、人际啊，我们可以在这种，这个就是首先我们就在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和交流，对他有很多的，就是首先在没有进入更深层关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大概怎么样，我就有判断他是可以走进我的生活还是不可以走进我的生活。 虽然这个女孩子讲的比较简单一些哈，但是以我们的判断，比如说她妈妈已经51岁了，是一个成熟的女性哈。 对对对。 另外她说了她妈妈的个性开朗，还有一点当然我们不知道，你妈妈虽然个性开朗，虽然也这个乐观积极，但是你妈妈这个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心智是不是够成熟？对，这个我们没有 确实挺让人担心 我们没有能看得出来哈。我是觉得如果说是一个心智比较成熟的成年人，那么他自己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地方他都已经有所考虑了。 对， 他会考量自己在某一种关系模式当中自己能承担的责任是什么，自己可能遇到的一些风险是什么，那这些都会考虑到，比如说这种短暂的异性关系，它可能会带来健康的风险， 对， 人身安全的风险，那所有的这些呢，都不知道是不是你妈妈这个人她考虑过，就是你要对你妈妈有一个判断，你听上去25岁了，是一个比较也是一个成年姑娘了哈，那么如果你认为你妈妈，你信任你妈妈做事情的能力，判断事情的能力，那么他可能是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跟你不同，你可能是我是觉得你可以和你妈妈探讨一下，因为你是打算约一个人约会是长久关系，你是打算谈恋爱往结婚谈的， 对， 这通常是25岁的姑娘们的想法，对吧？那么你妈妈可能她不是这个方向，就像她自己说的，她没有打算结婚，她可能只是生活里觉得我需要有伴儿。 对， 但我并 太无趣了， 所以可是你看到你妈妈一个又一个的在换这个伴儿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我觉得你可以和你妈妈探讨的是那些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频繁的换伴侣，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风险，最大的风险，人身安全的风险，你妈妈独居 对吧？你又不常回家，那么不认识的人，和你妈妈，比如说在你妈妈的居所里相处的话，有没有可能带来一些危险？你妈妈是怎么判断、怎么选择、怎么规避风险的？那另外还可以有健康的风险，我们也都知道，现在性病、艾滋病是比较可怕的。那么如果这个频繁的更换伴侣的话，这样的一些风险你妈妈是不是了解？当然一个女孩子，你可能一个女儿，我们不知道你跟你妈妈的互动模式哈，你直接能谈到什么程度，但是你可以聊天的时候跟你妈妈聊一聊，比如说能聊到的提示，你听听你妈妈怎么说，如果她都有所考虑，你要相信，你要相信你妈妈，她作为一个成年人安排自己生活的能力。对，如果你妈妈稀里糊涂，那么可能就危险了。那可能反倒需要你这样一个女儿很好的要提示她。 对。 要让她知道什么样的关系是她想要的一份能让她内心满足的关系。 对，是。 是吧？就是还有就是我觉得你更多的可以去关注你妈妈内心的那个情感和情绪。也许你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的生活乐趣多多，你读大学、工作、交朋友，有自己的生活，尤其现在的年轻人，你刷剧也好，玩手机也好，你是自己有自己的社交圈也好，一个像你妈妈那样的年龄，她是不是在情感上内心深处是有很多 很缺失的 啊，是有很多缺失的， 嗯， 就这些东西你可以更多的去关注。关注妈妈这个中年年龄段的情感需求，看看你这个做女儿的能做什么，是吧？其实我是觉得年轻人啊，如果你家里边有这样的老爸老妈，比如说他们是单身一个人，单亲的家庭，那他们一个人的生活，你更多的应该教会他们像年轻人一样的一些，比如说使用的一些软件啊，可以教给他们 走一走啊， 教给他们出去走一走啊，怎么样用一些现代的生活方式，去好好的享受生活啊，更多的关心他们，让他们在情感和情绪上都能饱满起来。 对， 好，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室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些情感问题。 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是我们睡前问话，更懂答案，欢呼相一夜美梦到天亮。问我一下，问我一下，这是眷恋的表达。我们笑得像永不满足的娃娃，白天世界像永不停的喇叭，充满了挫折和挑战。每一次感觉失去了力量，就急着想回到你身旁，就算再平凡的交谈，也让我充满了希望。多么喜欢能藏在你身旁，太多心情与你分享，就算吃一碗泡面我也可以有满满幸福滋味在心里回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是我们睡前问话，肯定答案，欢呼相一夜美梦到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陆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广播频率 FM 107.3 AM 1026。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或者是新浪我的微博咨询和情感相关的问题，我们会在节目里来解答。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来自北京大学心理中心主任张平老师。有位问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啊，如果在谈恋爱过程中，交往的过程中，假如说很想问一问交往的这个对象，你有没有什么艾滋病之类的传染病啊，又不想太冒犯人家哈，怎么张这个口，怎么问是比较合适的呢？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我们两个为了对方的安全起见，我们去体个检吧。确实很难启齿啊，这个所以说还是要去那个，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去体检。这个还是我从我的学生那里学到的，他们就说，在我们开始一段关系之前，我们都去做个体检吧，这是对双方都负责任的一个行为。但是呢，现在据这个艾滋病的这种检测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就是可能，3个月以后啊，才能够出这种结果，就是它的一个比较准确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一定要慎重哈，就是在这一定要知道保护自己哈，知道不要让自己受伤害。 对，因为除了这个像艾滋病这一类的疾病之外，可能我们生活中还会有一些我们会遇到的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像乙肝啊这样的一类，那么它也是可以通过亲密接触的两个人之间可能会有传染的可能的。我手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关于这个乙肝的哈，一个女孩子说恋爱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很喜欢他，他很好，但是呢前两天他特别严肃的就跟我说，他说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呢，那我和你继续谈恋爱，而且我会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女生，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呢，那也没有关系。所以呢他就向我坦白了他患有乙肝的这个事情哈。我虽然对乙肝是了解的，而且当时马上就打开手机去查了他的具体的情况对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呢当时我也跟他说，我说我考虑一下。第二天他也很敏感的没有来打扰我。我不愿意让他等得太久。所以呢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哈。一方面呢我很舍不得他。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有一点点意外。这是我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我呢现在也和家里人商量了。父母呢还是比较明智的，因为在这之前我向父母告知了他条件、人品 我和他正在交往，本来父母也是很开心很高兴、当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我父亲重点问了他为什么会得这个病，然后呢我父亲说你自己来拿主意。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应该去医院进行咨询一下哈，或者是说有自己有朋友在医院的，然后要跟朋友们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据我了解呢，就是乙肝，如果我们做好预防的话，就是比如说你打一些乙肝疫苗哈， 打疫苗注射以后去查抗体， 对，不会传染的。就是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虽然 打完疫苗也是一个月以后才能有抗体， 对，就是或者在我们这个年龄好像我们都打过疫苗，就是我们已经都打过疫苗，都是本身都是有抗体的，就是我觉得呢可以再去做一个更这个就是更近期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看看你有没有抗体。然后还有就是说患有乙肝的人他们会有一些可能未来可能会发展成什么样的问题哈，比如说乙肝，然后是不是肝硬化啊等等这些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会你可不可以接受。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我觉得最应该考虑的就是孩子的问题，就是乙肝携带者他生孩子会不会这个是直接传染给孩子，直接带到孩子的身上。这个也要去询问一下医生啊，据我所知呢这个可以阻断。就现在可以有一种方式，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可以阻断，孩子应该是不会受影响的。 是的， 是吧？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像这些的事情呢，就是，如果你仅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健康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咨询医生，把它咨询清楚，然后你再自己判断你是要坚持，你还是要放弃。我觉得这个还好的就是你对他还是比较。舍不得的哈，还是不想放弃的，这个是其实是说明你们两个还是有感情的。 对， 就可以去咨询一下医生，这比较好。 对，这个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回到刚才，说到这个关于，有没有可能我们交往的对象会有一些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传染的疾病，比如说什么艾滋病啊，或者是乙肝啊，因为毕竟两个人在交往。亲密的接触是难免的， 对， 那确实也会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也一再的建议大家，有的时候是这样，也许对方都不清楚自己的健康状况到底如何， 对， 那么这个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在亲密接触的时候，特别是在恋爱关系当中，一定要做好健康的防护， 对，比如说 使用安全措施， 对， 哎，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对， 否则的话呢，这也是对自己负责啊，这是对自己负责的一个态度吧。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是一位女孩子啊，她说：“我想问一下，这个男朋友啊，从来都不主动的。”联系我，有的时候呢我发微信他也不是很回，那么问他为什么，他说没看到了，或者说看到了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一般都会对他说想你啦，或者一起吃饭之类的，有的时候发好几条他才会回，但是也就是几个字。后来我也告诉他，我说我在微信里说想你了，你也可以回想我了之类的话。他平时会和朋友一起打球吃饭，那么他现在的工作不是很稳定，有的时候呢他还要去找工作投简历，其实他并不是特别的忙，但是我就是感觉他在情感上不太会互动，和我在一起的时候话很少，而且呢说过的话有的时候我说多了，那么给他逼急了，他也告诉我说，他说他觉得他现在没有能力谈恋爱，他认为谈恋爱是需要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有一个很体面的未来，有一份不错的收入。他说目前他什么都没有，现在是他人生的低潮期。我认识他呢是在三四个月之前，见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我喜欢的，我一直是在主动的追求他，我想问一下我要不要坚持下去。 这个不是问我们，而是要问你自己啊。你到底看上这个男生是看上他什么呢？比如说，你看上，比如说他现在没有很稳定的工作，然后呢，他跟你的互动又不强， 然后呢，这个他对你又爱答不理的，他跟你又没什么话说。我不太清楚 你看上他了什么哈、啊？你是看上他的那个外貌、长相、身材，听上去，或者是好像没有什么很多内涵的东西，就是只是一些外在的东西。所以说，这个要不要继续只能是问自己。而且这个男孩子很明确的告诉了你说，我现在没有能力去谈恋爱。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借口，而是他现在真实的内心的想法。就是看上去哈，就是我觉得你也可以两种选择。第一种呢，就是我继续等待。那你就要看一下这个男孩子他到底能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啊、能不能支持他的生活，能够来或者是来支持你的生活。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还想继续的话，你要看一下你到底看上这个男孩子什么。就是现在这个男孩子工作都不是很稳定，你是不是要等到他证明给你看他可以找一个很好的工作呢？ 嗯， 所以说我觉得要问自己，而这些东西真的不是问别人哈、啊、当然也特别的就是感谢你来信任我们啊，问这样的问题，但是更多的应该去问自己，我到底看上他什么，我要不要继续。反正听上去这个男孩子目前来说他确实是没有能力啊，或者说没有心情去谈恋爱。 所以也可能他说的就是真话， 就是真话， 他就是表现出了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心情、没有情绪谈恋爱的一个 状态。 那么你在这个这种主动当中，也就是可能更多的是你希望进入的恋爱关系。 嗯， 你要么你就退一步，再等等他。有了，对，他有了工作和这个收入，他有了自信之后，或者他现在的注意力他就不想在恋爱上，他可能还想在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上呢哈。一位在问哈，这个这是一位男生，他说我是92年生的，我的这个女朋友呢是90年生的，我们两个人啊很快就打算去结婚了。我们俩的问题呢是这样，我们俩定好了打算裸婚，什么都不要。双方家庭 流行的现在。 双方家庭呢状态都一般，我们也不想给父母增添更多的困难。因为父母也积攒了一辈子钱，到了这个年龄，我们还是希望父母能把钱留给自己，能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所以我们两个人合计了一下，两个人放在一起的钱呢，大概租房子没有问题，还可以买一些比较简单的家具就好了。但是虽然是裸婚呢，我还是希望能够给他有一个难忘的结婚的情节。所以我也在向其他的朋友们在征集，大家也说无论如何不是办婚礼，但是要办一个小小的仪式。我想问问你们，这个对于女生来说是不是很重要？在这个仪式上我应该给她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哎呦，这是个超甜的男生哈。 暖男哈。是这样的，就是不是说对女生很重要，我觉得对两个人都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生活需要仪式感。就是这个婚礼也好哈，或者求婚也好，其实可能我们在内心里面已经认定了，但是呢他需要用一种仪式来表达出来。就像你的朋友们哈说的哈，就是可以很简单的做一个小的这种策划哈，然后呢给这个女孩子一种仪式感。表达什么感觉呢？就是表达我爱你啊，我就是真的很爱你。我当然我自己觉得哈，比如说你做一个，现在因为很多的软件哈，可以做一些视频啊，做一些什么那种就是短剧啊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做出来，然后找一个那个吃饭的地方，然后放出来，然后就是简单的弄一下，我觉得这个就蛮好的。 我也觉得， 或者是他有一些创意，可能比我们的这些可能会更好。 裸婚没问题， 没问题， 很好，也值得赞哈。 对， 但是这个结婚的这个意思还是要有的。对，而且最重要的就是那份真诚，那份让他感觉到你花了心思去对他， 对， 是吧， 很好，很在意他， 哎，这种感觉就是很重要哈。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 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问到哈，说我这个女生说我今年呢33岁了， 嗯， 我就是觉得好的男生特别的少， 嗯， 交往了一个又一个的男生， 嗯， 可是为什么我总是碰到不了那种颜值、人品、能力都很优秀的呢？ 嗯， 总是在恋爱当中会有这样或者那样让我觉得缺憾的，而且往往是我越到现在这个年龄遇到的男生。各方面综合的条件就越来越差， 嗯， 甚至前不久还有人把离了婚， 嗯， 有了孩子的男人介绍给我， 嗯， 我自己都觉得我已经好像变得很不堪了， 嗯， 我不知道到哪里才能去找到我自己会认为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其实我对颜值要求并不是很高，中等就可以，人品是我要求的，能力也是我要求的，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我还能不能找到另外一半。 找到另外一半并不难啊，有成千上万的人可以成为你的另外一半，但是成为你的另外一半并不是要达到你所有的要求。像你说的哈，人品好， 颜值能力， 颜值也还可以，中等哈，起码得到中等，然后呢能力很强，这样的人我觉得在33岁之前他们可能都会被选走了吧，可能都会被别人选走了。而且呢就是我感觉哈，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现在这种社会对这种年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还是女生呢可能还是希望找一个比自己稍微大一点的，对吧， 嗯， 或者是男生呢可能他们就找一个些比自己小一点的。就我们先按33岁来算，33岁以上的男人的话，如果说他特别好的，我相信要么他就是特别特别的棒， 嗯， 对吧，没有结婚的话钻石王老五特别特别的棒，他们可能就不会找一个33岁的女生，他们可能会找一个年龄偏小一点的女生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种生物进化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规律哈，或者是现象， 嗯，对， 对， 对吧，生物进化论它就是这样的。然后或者是呢就是33岁以上的男人的话，要么就可能如果说还没有找到的哈，要么可能就是不是太好的，起码说跟你的条件匹配不上的，你又看不上人家啊，或者呢就是那种确实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和妻子各种不协调不和谐啊，不幸福，然后分手了，这个时候呢你又看不上。所以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女生大了以后她找男朋友就会困难，其实并不说这个女生不好，而是她选择的这种机会可能会少一些， 会少了，嗯， 所以说我们就说哈，就是女生你一定要降低标准，比如说颜值不要说中等哈，就是差不多就行。人品我不知道怎么去在很开始的时候就是去迅速的去判断一个人品怎么样，这个其实可能还是一个交往的过程， 嗯， 可能通过这种短时间可能看不到一个人的人品啊，所以说你要这个还是挺难的，所以说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定一个人的人品，然后要决定要不要跟他交往， 嗯， 还有就是能力，你说能力要好，就这个能力好到什么程度，你是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他的能力？是说他的挣钱呢，还是说他的职位呢，还是说他职务呢，还是说他的未来的前途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就都会把你的这种择偶的标准给框定了，就是给限制了。你再把你现实当中遇到的人往你这个标准里面一套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这个人这边不行，那个人那边不行。所以说你一定要让你的标准有所松动，因为我们不再是可以随意的去选择人的这样的一个年龄了，这个并不是一个年龄上的歧视哈，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只是说我们确实现实的因素就是选择的机会就是少了一些， 嗯， 如果你还用一个很标准一个高标准来要求的话，那你很可能面临的就是我还依然在这个就是一个人的路上，就是我们要降低标准，好人其实很多啊，但是呢你不要要求能力那么高，对吧，就是能力稍微降一点啊，我听上去这个女生应该是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其实我倒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想法哈， 嗯， 我觉得不是说像 降低标准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劝那个大龄找不到的哈，我们都会说，哎呀，你是不是要求太高了？你是不是得降低一下标准啊？因为你降低标准你才好找嘛，因为你要求还那么高的话，你看你都到这个年龄了，你还怎么去找啊？ 对， 但是如果说这个降低的那个标准是自己心里边不能接受的， 或者过不去的， 或者过不去的，那其实是挺难受的事情。 对， 因为你会觉得我为了结婚而结婚，我都降低了我的标准了，我找了你这么一个人，结果和你结婚以后，你还是和我有这个质量不高的婚姻哈。那时候你会觉得更委屈，更难受。 哎，我说的很好，说的很对。 我是觉得，其实我们是应该换一个思维方式，就是换一个思路。你要知道，你要找出来你在这之前找不到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对一个原因究竟是什么。那我真的见过那种，比如说这个可能是我们不会和别人交流，我们没有摆正自己的那个位置，有可能我们还遇到也可能能谈婚论嫁或者能走下去的异性，那我们在刚和人家接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挑剔，我们甚至有一些因为不知道怎么样能摆对自己的位置，我们也可能会比较急躁。其实最初认识一个人，我们很多女孩子都希望我一认识他，他的颜值打动了我，他的人品放出了光辉，他的能力让我看到了那么强大，那这样的人一下子就把我这个让我折服和这个迷恋了哈。其实这个通常不是生活中的爱情，生活中可能我们和另外一个人相处就像是我们看到的比如说爸爸和妈妈那样，他们也是生活中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就是几乎没有那个我们读小说看电视那种男主角爱情男主角的那样的光辉，就生活中的人多多少少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就是可能你要对生活和爱情有了不一样的理解，你再制定出适合你的那个标准来，你那时候你遇到的人你不会觉得委屈，你不会觉得， 但是这样的话就会很难，确实是，就是我所有的方面都要符合我的标准的话，那人家会不会找我呢？就是我们那我就觉得那只能是等，那就是只能是随缘了，那就不要着急，那就慢慢等待，爱情总会来的。 但是这个坐在家里等是等不来的。 对对对， 就是我是觉得哈，我接触过一些女孩子，这个张平老师在学校也一定接触过很多女生哈，校园的女生跟张平老师谈这个感情的状态，不过校园女生多一半可能年龄还不大呢， 对， 还小呢。我身边接触了很多这个年龄大一点的女孩子，真的是过30岁了，那么我觉得她们还是对爱情一把幻想。就是他们还是觉得爱情是那个 至高无上的， 至高无上的， 纯洁无瑕的。 那个人到身边来，真的都是带着光环来的。他们会觉得，就是他会觉得，我就是想要那种能力很强的，会穿衣打扮，人很帅，很健康，去健身房的，然后最好又会开车，谈吐又优雅，又带着迷人的微笑的，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他还是对爱情抱有了这样的一些幻象，这不是生活中真正的爱情，其实好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把那个爱情的幻想还是应该放到一边，然后努力的去找另外一半， 缘分总是会来的。 谢谢张平老师，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各种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有些情感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可以在近期的节目中来解答。 我想了很久，该如何说，有一些困惑在心里头，我们都努力交换了感受，但是总还觉得